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和地面浮合区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会影响到节前交通出行，外出要带上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近期气温跳水，体感阴冷，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转阴，东南风2-3级，8到10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节目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来自后浪出版公司，它的名字叫做《终身成长》。《终身成长》这本书当中，重新定义成功的思维模式，颠覆传统成功学的观点，也影响了美国校园教育的创新理念。在对成功的数十年研究之后，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发现了思维模式的力量。他在《终身成长》这本书当中表明，我们获得的成功并不是能力和天赋决定的，更受到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展现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朋友呢，也是对心理学非常有研究的啊，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书评人，他就是汪冰博士。你好，汪冰博士。 刘莎好，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啊，在这周的第三天和我们听众朋友在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来分享好书了。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一天我们谈到的这个内容和心理学还是不太有联系的，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其他的内容。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谈到的是选择理论，对吧？ 哎， 我倒是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终身成长》其实和昨天的选择理论其实有着紧密的联系的，都是说到了你在这一生的过程当中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并不是上天赋予你的，而是你自己赋予你的。 你要选择走哪条人生的道路，这可能是每个人都曾经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思考过的。其实不光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在每一天，在每一个生活的瞬间，你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地用脚投票了。比如说我今天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停车场停车，在停车的时候呢，有个司机啊，停完了之后下来之后呢就抱怨了一下，那意思就是说谁把周围的地方搞得这么的狭窄，周围的人都停得不是很整齐嘛， 啊， 给他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对对对对， 他就说 这些人的素质真是没办法啊。这句话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啊，可能是个负气的话，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经常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啊，这人没救了，这人素质太低了，这人人品就这样了。这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呢？是一种固定思维的观点，就是说， 没错， 一件事情就可以把这个人彻底的否定和论断，他也再没有改变的可能了。关键是啊，这么说是在抱怨别人，但是如果你总是这么想，有可能这个思维就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就是你可能也认为，当然你的优越感是来源于我天生比他们好，但是你一旦抱有这样的优越感，这对你也是个危险。为什么？因为你也被固定了。 没错，咱们就接着说汪斌博士刚才说到这个停车场的例子啊。其实停车场的这个事情大家经常都能够碰到，比如说同样是一排车位，如果大家都整整齐齐的停的话，每个车可能它会有适度的空间，也会让你停车或者是你开走的时候比较方便，但确实是有一些车啊，七扭八歪的这样一停，让别的或者说跟它相邻的那些车都很别扭，要不就停不进去，要么就是停完了以后它出不来。但有的时候可能出问题的并不是紧挨着你的那辆车，它可能是因为旁边那辆车停得不好，所以它没办法。我们就举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说，思维模式有的时候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比如你有毅力有决心去干一件事情，但有的时候这个思维模式确实也会影响我们人类啊对这个世界的正确的判断。而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终身成长》当中，其实在这个书的封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这本书重新定义成功的思维模式，不仅仅是把思维模式重新定义了一下，如果你的思维模式有改变的话，其实你对成功的理解也并不一样了。 嗯，对成功的理解，我觉得是很多人在人生路上啊，之所以觉得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的重要的原因。当你对成功的标准仅限于说，诶，我要到达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在山顶的时候，那可能你没有到山顶的每一刻，你对自己对生活都是充满了抱怨和不满的。更重要的是，山顶那一刹那你不可能一直待在那儿，因为那里空气稀薄你到了山顶以后再四下望的时候，你可能就走下坡路了，而且我相信你这个过程中啊应该也是不快乐不享受的。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已经重新定义成功了，叫终身成长，终身成长， 对 不对？终身成 长，对，一辈子你都要学习， 一辈子你都在学习和成长，这可能是最成功的人生。就像我们经常在一些公众微信号的文章里看到什么90多岁的老奶奶，然后开始艺术创作，或者说她还保持什么样的体型，她还在学习，她在上健身课学跳舞等等，我们很羡慕。那时候我们突然觉得能那样的老去，这是一种真正的终极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在生命的每一刻你都没有放弃挖掘自身的潜能，但是如果你是固定思维的话，那意味着可能从小你就放弃了。比如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些女生抱歉我对女生没有歧视啊，我只是观察了一下那他们就被我们当时的班主任定义为聪明的孩子。其实不是，我现在觉得啊，我现在反思，以我依稀的记忆觉得那不叫真正聪明，是知道老师想什么那种聪明。 我觉得我是女生啊，我也可以把我的感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没错，汪斌博士确实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特别明显啊，小学的时候很多老师喜爱的聪明的孩子其实女生占绝大部分。是为什么？因为老师交给他们的工作或者是功课，孩子们能够按时按质量的完成。而且确实你有没有发现啊，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很多班里面成绩最好的，我记得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班里面的成绩最好的第一名、第二名、前三名都是女孩子。 嗯，因为女生的发育会比男孩子要早一些嘛。如果用这个俗话来讲，经常说男生开窍晚一点，也有道理。就是同样的生长年龄，可能女生在心智层面很多的时候平均起来要比男生早熟一点点。 所以啊，他那个时候在小学，至少在小学我的经历的小学的一到六年级，难道排前三名的那些女孩子她们不聪明吗？ 他们也聪明，但是当老师不停地夸耀说你真是个聪明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用一个固定的思维来教育孩子，就是告诉他们你就是聪明的，他们就是不聪明的，你们自私就是两拨人。而且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女生可能在未来有可能挑战一些艰难任务的时候，他们是嫌弃的，因为这可能证明他们不聪明。 对于固定思维的人来讲，他一辈子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维护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哎，刚才汪斌博士谈到的这一点啊，其实如果咱们不说啊，大家童年的这些印记，不说这本书这里面的一些例子，因为这本书是美国人撰写的，所以很多的内容可能大家觉得啊和我们的生活很遥远，我们就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学习过的那一本书吧。书中的一篇课文，商仲永，小的时候特别聪明，然后呢又会写，又会认很多字儿，又会写特别好的诗，但是后来长大以后呢，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如果我们抛开这个文章的本意不说，我们从心理学或者说从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也可能是孩子当时那种固定思维模式啊太强大了，让他以后没有发展的空间了，所以才最后商仲永。 当我们告诉一个孩子你是个天才的时候，这个孩子一定会很紧张，因为他发现所有人爱他关心他，他之所以和周围的小朋友不同是因为他是天才，所以他要但凡做错了一件事情证明自己不够天才的时候，这一切可能都将被失去。就像很多明星站在舞台上，其实在万众欢呼的时候他是恐惧的，因为他知道也许下一个负面新闻爆出的时候，所有的人就开始对他口诛笔伐了。那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我觉得过早的渗透这种标签化的东西，就有可能让他一辈子都在努力着维护着头上的这个王冠，但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对不对？那也就意味着他被这个标签所绑架了，而不能像那些起点没有那么高，小时候没被老师夸聪明，没关系。哎，其实书中作者举了个例子，我觉得倒是中外通吃啊。他说他作为一个高知女性，在结婚之后有一次去停车场的时候，有一次去便利店，去一个国外的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啊，他当时就想把手里的东西先放到那个收款台上，不是想卡个，前面有两个当地的女子，就以为他要卡个，就说他素质低。 你怎么加塞啊？你用东西来加塞，你这个太明目张胆了。 关键是他走出这个便利店之后，那两个人还追上来说：“你怎么这么没家教？”那个意思就是。 不过如果大家呀去一些欧美的国家，他们对那种守纪律啊。不论是老人不论是小孩，其实他们的感受都是非常深刻的。如果有的人不守纪律，比如说是加塞儿的话，确实是有一些人会教育他，不论是什么人出现这个问题，那些人都会有一些距离感特别强的人啊，都会义正言辞的会说你怎么这么没素质啊， 因为他们很尊重个人的边界和权益， 对 吧？ 对啊， 就会有人站出来发声。但是我们的作者啊，生平头一次被人说自己没家教，你知道吗？就是难过了半天都过不去。后来他就分析自己啊，为什么？因为他对比同时成长起来的男生，这些男生经常挨骂，你知道吗？经常挨说，用我们的俗话就是磨着磨着脸皮就厚了。他是人生第一次，而且是高龄，到结婚之后才被人偶尔说到一些不好听的话，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在意和敏感的。他 就你说他之前多优秀啊？ 对，他就说，其实他受伤的原因是他一直想证明一件事情，我就是可能是优秀的，但是。这个证明题一旦有一天出现了反例，这个反例有可能其实没有什么说服力，是不是？因为是个误解啊。但是他很纳入心里，因为他特别怕失去这个王冠，就是我很优秀，我很懂礼，我很有家教，你怎么能一句话就把我的王冠给扯走呢？ 说一句特别深刻的话吧，我也是从别的书里看来的。如果当他自己不能够评价自己是否优秀，而需要别人给予他是否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优秀了。我这是夸这本书呢，还是没夸这本书呢？ 他有两种解脱方式啊，一种解脱方式是和他同龄成长的男生一样，就是争取多一些丢脸的机会，自此就不再在乎了，而开始转而不在乎别人，在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像刘莎说的。还有一种就是用另外一种固定思维来代替，破罐破摔，我就这样，得怎么着？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啊。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心理学专家，也是著名的书评人汪斌博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终身成长》。这本书啊，它其实呢已经是销售了有一段时间的书籍了。那么在它以往的销售成绩当中，是 有着什么样的评价呢？他是坐镇美国亚马逊心理类畅销榜十年的书籍，他也是比尔盖茨撰文推广的书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也是汪冰博士撰文推广的书籍，对不对？ 对，专门为他写过推荐语。因为确实这本书可能出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啊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很多的人。不过在我们这个文化里，可能这样的思维模式虽然可能像流沙这样先知先觉的做父母也好，或者是做一个传播者也好，你早就知道了，但是对很多父母来讲，包括教育工作者，这依然是一件新鲜事儿。就像我跟流沙刚才探讨的，老师对孩子聪明和不聪明的评价，包括家长，这其实在今天依然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周围还会有经常听到，比如说孩子会抱怨老师用固定的眼光看待自己，这样的眼光时间久了以后就出现我刚才跟流沙说的，那你在我在你的心目中就是这么差的一个孩子，那我就只能这么差了，因为你不会因为我的任何努力而改变，那我还努力什么呢？ 我觉得刚才汪冰博士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其实是需要很多家长去思考的，包括其实也需要很多的老师教育工作者去思考的。不过我觉得刚才汪冰博士说了一句话，说我先知先觉告诉大家的一个秘诀，我没有什么先知先觉的方法，只不过是因为我做读书俱乐部节目能够有机会看很多的书。其实让每一个人能够先知先觉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吧，我觉得只要您多看书，那么你就掌握了先知先觉的一些要素。因为你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但是书里面带你去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能够让你知道很多事情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大家有没有听到流沙在讲他自己啊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就是在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叫什么是成长型思维？ 就是要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成长型思维就是你相信人生可以改变，我们不可以成为所有人的样子，不可能成为别人的样子，但是你依然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改变。所以我问问大家哈，你们来评判一下你们自己是不是固定思维还是成长思维。第一点，你同意不同意啊？第一，你的智力属于你比较基本的特质，很难做出很大的改变。 那这应该是的，我智力并不是很高，我重要的就是因为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读书俱乐部大补啊，吃啥都可以补，这我同意。第二呢，你可以学习新事物，但你的智力水平是无法改变的。 我觉得当你学习新事物的时候，其实因为你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掌握，那么你在对其他的事情做出判断的时候就会更好。那如果要是你能够做出更好的判断，是不是也能说明你的智力已经有所提升了呢？这也是我打个问号啊。 有道理。所以你们发现没有，读书俱乐部啊，不仅能听到书，还能听到流沙独家的分享。第三点，无论你的智力水平怎么样，你总是可以大幅的改变它。我不知道大家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 我觉得对于刻苦的人来说啊，应该能够改变，但是我不属于刻苦的那一类人。 所以你依然是成长型思维，只是你选择了不成长，因为懒是一件更舒服的事情。第四点，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对你的智力水平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点可行吗？如果是大脑，如果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人，大脑的变化能够有那么大吗？这一点从医学的角度，从生物学的角度，这也是王明博士的本行专业，这能有大幅度的改变吗？ 我个人觉得哈，彻底的改变，特别是像流沙说的，在一定成长阶段过后是不容易的。但是小小的改变或者适当的调整，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书中就讲到了我刚才说的第一二个，智力比较基本的特质很难做出改变。你可以学习新事物，但是智力无法改变，这两个是相对固定思维的观点。那后面两个呢，无论你智力水平怎么样总可以大幅的改变它，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对智力水平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是相对成长性的思维。不过我想再次提醒大家的是，这可能是两个极致，就是极致的成长型和极致的固定型思维，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是在这之间，甚至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对我来讲，在运动方面我就是个固定型思维的人，我不会觉得我经过训练可以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说明你有多么不爱运动啊。 但是可能在其他方面，我对自己抱有希望，我愿意挑战未知。那我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不是一定要变成某种类型的人，比如说所有方面都是成长型思维，你可以保有你的人格特质，你对事情的判断，但是我们不希望你的固定思维限制了你的人生潜力，包括你人生中的幸福。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有两个知识点啊，请汪斌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其实的重点啊是谈到了思维模式，那么有一种呢是固定式的思维模式，有一种呢是成长型的思维模式。其实如果比较客观的说，我觉得这两种思维模式对我们的成长，如果你用对了的话都会有好处。 固定型思维呢有一个特质啊，叫你更关心别人如何看你，因为你要守住这个固定的标签嘛，一旦出现违拗的证据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认知失调。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个好人，但有一天突然有人说我是个坏人，我可能就会很焦躁，因为这和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一致了，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我不可能既是好人又是坏人。 那如果反过来想呢，如果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个坏人，突然大家说你是个好人，那你说我得有多高兴啊？ 有的人会不高兴的，比如说我周围有一些学习不太好的朋友，我夸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接受的 啊，是 他们觉得你很虚伪，因为他们的固定思维是认为我很坏，你们都放弃我了，你这么跟我说话一定有所图 啊，他会这么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它颠覆了传统的成功学的观点，影响了美国这个教育，也是在这里面是吗？ 嗯，其实这和情感关系一样啊，就是我觉得你从来都不夸我，结果你一天夸我了，你告诉我你想干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人可以改变，我不相信流沙第二天可以变成一个好人，他一定是坏人，坏人变好了只有一件事，他更坏了。 这世界上有绝对的坏或者是绝对的好吗？ 太对了，那就是下一步，成长型思维更关心我们能否提高。所以当你带着成长型思维的时候，你就知道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如何焕发出更好的一面，如何焕发出更有生命力的一面，如何调动别人的这样一面，他未必永远是这种状态，也许我可以通过适当的互动让他有所改变，他是不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成长呢？当你带着这样的观点去看人看事的时候，你对小朋友，再顽劣的小朋友，你也会抱有一个生命可能性的开放性的这样心态。 我觉得你说小朋友这还好，因为你跟小朋友他特别小，他还没有接受这种比较固定的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你要夸他好，他不会说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但就说刚才你那个例子，你说的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本来这一方这一点坏到底儿了，但是突然另外一方说你这一点特别好，那你说怎么能改变我说的并不是自己的变化，而是对方对你的感受呢？不能因为你夸他好，你认为这世界上成长的结果，他认为你有所图吧，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 这就意味着哈，对挫败的感知了，这个和是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一个很大的区别啊。如果比如说我从来不夸流沙，就有一天夸了，流沙说这嘉宾怎么回事？想干什么？想多拿两本书是吗？啊， 想少说两句话是吗？ 反正就想省点事儿啊，少干活。那如果你这么想的时候呢，我是个固定思维的人，我就觉得，你看，我看了这本什么破书，终身成长，结果我就做了这个尝试，你看，结果被人怀疑我变得更坏了，那我干脆就别试了。这就是固定型思维，因为他发现一旦失败了，就证明我固定型思维是对的。证明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人，流沙对我就这么看法，我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但如果我是尝试型的成长型的人呢，流沙怀疑我的时候，我会想到说我之前都是那么坏的一个人，偶尔夸的人不接受很正常，我下面可能是要学的，第一个如何坚持夸，第二个能不能换用其他的方式，更有诚意的方式，流沙能够看到证据的方式去夸他。我不会把失败当成结局，我把失败当成反馈。 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名字，终身成长，就是不管你前面的一个结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你都要去接受它，然后在前面的一个成果的基础上再做出改变。这一辈子好像挺累的呀 哎，这就涉及到了成长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啊？对有些朋友就意味着累，对有些朋友就意味着享受，这可能也是我们从人生过程中收获的不一样的乐趣。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人生的所有方面都实现成长，你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这也意味着你的优先级不清楚，就是混沌的一团。你选择一两个能让你在成长中感受到快乐的事情去做，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已然足矣。 没错，很多朋友会认为说我的职位越升越高那是我成长了，也有人说我的钱越挣越多那是我的成长了，或者我的房子啊越来越大也是我的成长。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角度，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他昨天只能跑2000米，而今天他可以毫不费力的跑3000米或者4000米，那是他的成长。那么对于一个初学画画的小朋友来说，可能他昨天画一片叶子啊都很难，但是他今天能画大树了，那也是他的成长。 对，第一个呢，要想增加这个过程中的快乐，要跟自己比。第二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选择方向很重要。比如说现在说到成长的话题，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要吐了， 太多这样的事了， 到处都是成长。你别说书，还有那个 知识付费，对不对？ 啊，对 对, 对, 对。 哎，我花钱，我教你什么成长、啊？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时代的焦虑，就是不成长的焦虑，觉得不成长我就被落下了。但是你也不能，你明明是香蕉，你要吃香蕉的肥，结果你非要吃这苹果的肥，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啊，很多人在把成长等价于学习，等价于辛苦，就和我们从小获得的成长体验有关系，那是不愉悦的，我们是拔苗助长式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深谙了此书道理，你知道这个成长一定是你个人化和个体化的，因为只要你是植物啊，你要成长，这是生发，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力的展现。 我们来回顾一下汪冰博士啊，刚才在节目当中就谈到了汪冰博士，其实在很多领域都非常优秀，他也是一位跨界的学者，但他刚才特别说了他对体育得有多不爱啊。 嗯， 所以他的终身成长就是放弃了体育那一方面。我们不是说体育不好，而是说人生要有优先级。 对，但我可以选择散步。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汪冰博士和大家来分享《终身成长》这样的一本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假如能像风和雨彼此有疏离有亲密，不问你不说的秘密，快乐会不会延续，紫藤花是日深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爱情最折磨的不是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书评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和大家来分享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终身成长》。这本书呢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撰写的，那么这本书呢是受到了广大的读者朋友的喜爱，他有一个评价啊，就是坐镇美国亚马逊心理类畅销榜10年，那是这样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呢也改变了美国的教育的一些思维和方法。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啊，他就特别谈到了成功不在先天，不靠外在，关键在于思维模式，是满足于现有成果，避免失败可能的固定型，还是以努力为自豪，寻求挑战机会的成长型，这就决定了你在成功的路上能够走多远。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汪斌博士其实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这个成长型和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不同，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成长型和固定型他们也各有优势和劣势。这本书当中还谈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那汪斌博士接下来咱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一方面的内容。还有一点啊，其实在我们分享之前要请教一下汪斌博士，就是你作为一位专业学者，你对于同样是你的同行的一位心理学专家写的这样的一本书，你从专业角度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评价吧，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前面都是说给普通人听的话，我们想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感受。 我觉得这本书比较吸引我的地方，第一个好多好多故事和例子，但是故事和例子会让人想起励志书，对吗？ 对呀，鸡汤书。 对，所以呢，它的故事和例子啊，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例子是为了说明科学研究的结论，而不是通过例子总结出科学研究。嗯，这是和励志书一个很大的区别。 好，这是第一点。 嗯， 接下来呢？ 第二点，它有具体的干预措施和手段。 嗯 啊， 也就是不仅仅告诉你理论，同时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是吧？ 对。 嗯， 而且这里边呢，分着讲了婚姻、亲子教育，方方面面，就是它的应用细分到很具体的领域。 嗯， 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听上去这个终身成长，这样和别人没什么关系，是吧？啊，这种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但实际上这在严重着影响着我们的亲密关系。 嗯， 我给你们先讲一个书中的小笑话啊，和这个亲密关系没关，但是和刚才刘莎问的问题有关系。听完了你们就知道了。 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对这本书的感受啊。那讲了一笑话。 有一次呢，这个作者坐在出租车里，司机正在收听歌剧啊，因为呢我想跟他聊一聊，我就是作者啊，我就说，您喜欢歌剧？不不不不不不，他回答说，我讨厌歌剧，我一直都很讨厌歌剧。我不是想打听啊，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他，那为什么你要听呢？他后来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是一名歌剧爱好者，一有机会就听古董唱片。这名中年的出车司机这么多年来一直试着培养自己对歌剧的兴趣，放唱片，研读乐谱，可惜没有任何用处。然后我给他了一个建议，饶了你自己吧。还有很多有教养高智商的人都欣赏不了歌剧，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当成其中一个呢？啊，这个是提醒大家，固定型思维不是励志的观点，成长型思维不是励志的观点，就是你能做成任何事情。恰恰相反，一个真正有成长型思维的人，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而不要求自己是完美。恰恰固定认为自己应该是完美、优秀，从小顶着小王冠的朋友们，是不敢面对自己人生的不足的，所以他们希望自己方方面面不能露怯。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话，固定型思维最在乎的是什么呢？不是自己，是别人怎么看自己。 不是自己是什么样的，而是别人怎么看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朋友就会想一想，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哎，所以咱们说一句话啊，一个题外话，有很多人特别好面子，这好面子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我现在感觉到了。 这好面子很多也是固定性思维啊，你想。哎，我这么好人，你怎么说不好呢？太过分了，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太不给我面子了。关键是这样会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别人认我是坏人，我还能是好人吗？听这逻辑多逗啊！就别人都认我是坏人，我一定能是好人吗？ 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你自 己 难道 不 清楚吗？ 太对了啊！ 好，我们接着来分享啊，这样的一本书当中，我们大家能够得到哪些的启迪？在看这样的一本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好多的一些知识点，王明博士给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 嗯，我们联系亲密关系讲一下吧，因为这件事儿和很多人关系很密切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老在节目里说你个人成长对亲密关系是有促进的。 你个人成长了，那个人不成长，对亲密关系是没有促进的，得两个人共同成长，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啊。如果大家是固定思维的人，你选择理想伴侣的时候，他应该有如下特征。在本书的23页，你会希望把他们放在神坛上，哎呀，让他们感觉到完美，崇拜他们。所以固定型思维的人往往特别想找一个自己仰望的人，没有缺点的人，偶像一般的人。那成长型思维的人希望和什么人相处呢？我能够看清他的缺点，并能帮助他，能彼此鞭策成为更好的人，能互相鼓励去学习新鲜事物。所以成长型思维的人更容易接受彼此的不完美，并且不把它当作灾难，而当作彼此成长的机会。 而这个固定型思维的人，如果他找到了一个他原本以为特别满意的人，忽然发现那个人也有缺点的时候，他简直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太棒了，这就是很多人呢在爱情中过山车的一个道理，和他们固定思维有关系。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例子，很现实，就是一个男生和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女生是成长型的，男生是固定型的。诶，他们怎么交往呢？好，这个女生有一段口述实录啊，在书中 24页， 她说当我开始意识到我犯一个大错误的时候，我的生活已经麻烦重重了。每次呢，我提出来，我就是这位女士，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出去走走呢？她这个提议的对象是她先生啊，或者，哎，我希望你在做决定之前能不能征求下我的意见。只要一提任何建议，她先生就很不高兴。结果呢，这个妻子提出的问题不仅没得到解决，还得花1个小时来修复关系，让她重新开心。哎，她先生还有一个习惯，如果在妻子这儿受挫之后，还会跑去给妈妈打电话，因为妈妈总能给予他需要的崇拜与宠爱。哎呀，这个妻子就想，当时很年轻啊，走入婚姻的时候只是希望能沟通而已，就不知道原来两个人在这方面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当一个固定型思维的配偶是不能接受建议的，不能接受批评的。 但是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都应该其实培养啊这种成长型的思维。在这本书当中也有这样的一段话，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段话呢，我不仅是看完以后觉得对我自己很有触动，其实我也希望这样的一段话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在被他人拒绝后，你是觉得自己受到了批判，感到痛苦，想要报复对方呢？还是感到很受伤，但是觉得依然可以原谅对方，从中学习并且继续生活呢？想一想你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拒绝，想想当时你的全部感受，看你是否从成长型思维模式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你从中学到了什么？这件事是否让你知道你在生活当中到底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是否教给你一些能够为你日后的感情去帮助的积极手段？你能原谅这个人并希望他以后一切安好吗？你能摆脱痛苦吗？想象一下你理想中的恋爱关系吧，你是否认为两个人应该完全相容，没有分歧，没有妥协，也不需要努力？请重新思考一下，每段关系中都会有很多问题，尝试着从成长型思维模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可以变成促进彼此理解、提升亲密度的工具，让你的伴侣说出不同意见，仔细倾听，然后耐心并真诚地讨论问题。这种做法给两个人的关系带来的亲密感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你是否像我一样喜欢责怪别人，把责任都推到对方身上，不利于感情的发展？ 你可以在想象当中创造一个形象，把责任都推给他，但更好的做法是慢慢让自己变得不轻易指责别人，不要总是想着别人有错误并埋怨他们，这也是我平时努力的方向。你是一个害羞的人吗？如果是，那么你真的需要成长型思维模式，即使它治不好你的害羞，至少也可以帮助你维护正常的社交互动。你下一次进入一个社交场合的时候，要抱着这样的念头，社交能力是可以提高的，社会互动是用来学习和享受的，而不是用来批评别人的。试着多训练自己用这种方式去想问题。哎呀，我觉得这样的一段话，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对我有特别特别深的感受。如果我一旦翘尾巴，一旦要抱怨别人，一旦有不好的念头出现的时候，我都要去回顾一下这样的一段话。 孤立型思维的抱怨啊，是他们一种反射性的模式，因为我不会犯错呀，所以你说我的时候，我当然要说你了。生活中， 或者是我犯错都是有原因的，但生活中， 生活中出现一切问题都是有原因的，但原因都不在我，因为孤立型思维不允许我驳斥我自己对自己的深刻的信念，就是我是完美的，我是优秀的，我是聪明的。刚才这个流沙其实讲到了很多的内容，我相信对大家的触动是在于它触发了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反思。可能最常见的人际关系，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爱情，我也借由书中对爱情的理解，顺便再延伸一下两种思维模式对人生不同的选择。如果啊，你是一个固定型思维的人，你对爱情会有什么误解呢？第一个，你认为啊，好的爱情是不需要努力的，如果需要努力，说明两人不合适。 啊，那这人这我都知道他肯定已经犯错误了。 而且这样的朋友特别渴望心有灵犀，因为他是固定思维嘛，就是那我们合适就是合适，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如果你不能理解我那就不合适。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心有灵犀这个是特别特别少发这个出现的一个事情，而且即便是两心有灵犀的人经常在一起，也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心没有灵犀，而只有极少极少或者偶尔才会出现心有灵犀的情况。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同床异梦这件事情，这不是个比喻，这是个事实，我们确实都做着不一样的梦，对不对？不管多么亲近， 为什么这些人都不能够认识现实呢？ 对一切意见都必须统一，心有灵犀，如果需要努力就说明关系不合适，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不相信关系能成长，就是这个人适合不适合，不可能变得越来越适合。这样的人在选择爱情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流沙说的，就是一开始很着迷，后来就弃之如敝履，或者在关系中一旦发现不合适就要选择另外一个新人，不会再花精力去培养和调试，因为他会发现这一切都没有用啊，既然我们命定不是在一起的人，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些努力呢？但还有呢，如果你是固定性思维的人啊，一旦对方出现一些问题，你就会把它归因为这人性格有问题，这人人品有问题，这人是哎呦怨不得呢，原来他爸爸是哪个省哪个省的人，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他们家就是这样的家风等等，这样的方式你就让对方没办法改变了。你的固定思维不仅框定了自己，还框定了对方，那意味着你永远要从问题、缺陷和缺点的眼睛来看待他，这样对方即使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也有问题。 我突然通过前面啊汪冰博士谈到的这些内容，突然意识到了啊，这本书为什么在美国是一本畅销书了，因为它里面谈到的很多的内容其实都击中了我们每个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本书里面谈到的一些问题，我们都需要去改变。 那最后呢，也想借这个书中说到了，亲密关系中如果两个人都是固定思维就成了竞争了，两个人就像那个电影史密斯夫妇一样，你聪明还是我聪明，必须有一个人更聪明了。 那我们拔出枪来，我们试一试吧。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斗士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汪冰博士，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终身成长啊。那么在汪冰博士来做客的时候，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每一次在节目的结尾，汪冰一定会给朋友们发一个大礼包。今天的这个大礼包呢，其实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终身成长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很多的朋友看来啊，我们的成长其实对于我们的职业生涯是给予了最多的帮助，而下面的这样的一本书，我们的礼包的内容就和我们的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明博士来公布吧，接下来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本书同样来自后浪出版公司，叫斜杠创业家，说白了就是我们最常说的斜杠青年，当然我觉得现在斜杠中年甚至斜杠老年未来都会成为一个风潮。生命不应该只有一种可能性，生命不应该有一种活法，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有一天躺在床上想一想，哎，我这辈子都干过什么，对不对？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希望。当然拉回到现实而具体的职场中呢，就像这个书中的腰封里所写的，你是不是还在拼自己的命来换业绩？你还在每天重复的劳动中消耗自己的意志吗？你还在害怕明天就失业吗？还在烦恼自己没有时间吗？那其实很多的职场人啊，都误解了成长本身的意义。成长本身的意义是和生命相关的，而不是简单的和一份具体的工作相连。所以如果你真的跟作者一样，也希望自己能够不用拼命去换业绩，能够不在重复的劳动中消耗意志，能够不怕失业，有自己的降落伞，那你应该看看这本书。 你刚才说的那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种种的不可能，如果不拼命怎么会有业绩呢？ 我先讲一下这个作者啊是怎么动心起念要成为一个斜杠的创业家的。有一天下班回家路上，他是去接幼儿园上学的女儿，突然意识到必须要做出改变，因为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干什么呢？想他女儿，想他女儿的笑声，女儿自创的语言，对新事物的尝试。他虽然热爱工作，但是禁不住想女儿，他就想说，如果我的生活能变成这样，比如在我最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早晨奋力工作，下午陪女儿，然后等女儿七点入睡以后再将一天的工作做完，那我觉得就是完美的。但是为了做到这样的事情，她必须拥有对自己生活更大的掌控和更多的金钱。其实这样一个动心起念就推动了她做一件事情，把自己当做一家企业来经营。创业并不一定要涉及很多人、很多投资、很多钱，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初创的企业？ 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也这样谈到了关于斜杠的理解。日复一日的机械工作让人看不到人生的意义，时刻担心自己哪天就被淘汰出局，披星戴月的穷忙，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羡慕别人玩着就能够把钱赚了。如果呀这些都是你担心的事情，那么斜杠这样的一个工作就非常适合你。斜杠呢是来源于英语的一个词汇，那么这个概念呢出自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的一篇文章，意思就指的是多重的职业。2011年美国40岁以下的工作人群当中，有 36% 的人拥有多份收入，从事多份工作，选择一种多元的生活。近年来这一比例呢还在不断的提高，斜杠也越来越成为盛行全球的一个工作趋势。就像前面啊我们谈到的这位父亲，其实呢他又想工作又放不下特别可爱的孩子，现在很多父亲都是女儿奴，这一点很多朋友都会有感受的。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工作啊做了一个分配，那他在上午在早晨的时候去做非常需要动脑的或者是需要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而在下午的时候陪孩子，到晚上的时候孩子睡了已经不需要他这个女儿奴给他去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展自己的其他的工作了。就这样的一种弹性工作制啊，我们在以前的一些书籍当中也有所介绍，而这本书呢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大家介绍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我觉得更多是摆脱那种心理负担。 更多的是说你可以从大船上下来驾驶自己的小船。这位朋友啊，他作为一位母亲，他说在他开始作为斜杠创业家的这一年，第一年应该是在正常的工资之外赚到了额外的10,000美元。这10,000美元呢可能并不算特别多，如果换成我们其实不应该折换成人民币啊，我们应该等值，因为人家在那挣美元花美元，对吧？ 对， 相当于我们等于一年挣了10,000块钱外快。很多人觉得费那么大劲才挣10,000元，这有什么意义，那我还别当这斜杠创业家了。 我觉得你看这些说这些嘲讽的话的人，他们就是固定型思维的人。而斜杠创业家这些人，他们都是成长型思维的人。 对，成长型思维从这10,000中得到的什么，就是刘沙刚才说的一种心理感觉。什么感觉？ 我终于感觉到了自由，我不再整日担心有一天会被解雇，如果被全职工作抛弃，我也准备好了降落伞带我回到安稳的生活当中。工作是一架豪华的波音757飞机，载着我们在30000英尺的高空稳定飞翔，但现在我们都有自己的战斗机，在驾驶舱配备降落伞就是一个标准的操作程序。 所以我们大家在你享受着你这份工作带给你的，比如说很好的待遇，然后呢也有一些工作其实并不是很紧张，这种舒适的环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去当一个斜杠创业家呢？这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心理的适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去迈出第一步。 对，所以提醒大家不要等到完美再开始啊，这是书中的最后附录出非常贴心的五大常见误区的第一个。很多人都是等准备好了，哎呀，等我积累足够的钱，有投资了，等我在这方面发展的足够好了，或者等我的在我的工作中游刃有余的时候，我再去发展副业，不一定。这取决每个人的个人的特质。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等完美才开始，你这辈子别说你的斜杠创业了，你什么事儿都开始不了。只有可能完美是一种借口，就觉得，哎，我得有足够的钱才能创业吧。现在这创业怎么也得有180万投资，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创业的第一个基本点不是投资，是问问你自己，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给别人带来价值的。 刚才汪斌博士说的是这本书的附录，其实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它有一个标题“行动起来”，已经给大家指明了一切。 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自己成为斜杠创业家，有自己的降落伞的话，你就从现在开始看看自己身上，除了你的工作之外，你身上的优势哪些可以带来更多的钱。这个钱不应该是成为直接的目的啊，应该是先找到需要它的人，你能为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可能比所谓的直接赚钱能给你带来更大的自由度。因为你会发现除了职业老板需要你，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心理的自由和解脱。 可是也有一点啊，汪斌博士，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创作这本书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是以他自己的经历啊为蓝图的，那么同时他把这样的自己的一个经历呢写给大家，也总结出了一些理论。但是不是也只有他这样的人啊才能够成为斜杠创业家？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位作者，他叫金伯利·帕尔默，他呢有很多的职业，他是编辑、自由撰稿人、咨询顾问、规划师，也是公共演讲者。那么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得到，他的工作其实并不是说需要一个团队去工作的，他可以自己啊独立一个人完成很多的这些内容。那如果现在的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想当斜杠创业家，但他们的工作是需要团队去完成的，是不是也可能去迈出这一步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这里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都成为斜杠创业家？肯定不是。有的人专业研究人员最好别成为斜杠创业家，那我会担心他的研究结果。医生最好也别成为斜杠创业家，我会不敢去找他看病，对不对？但关键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望，你有这样的愿景的话，你愿不愿意？比如说刚才刘莎说到了啊，哪怕是医生，在今天医生宣传自己的专业知识也是一种职业使命，甚至是很重要。因为如果医生不站出来说话，可能一些七七八八的其他的渠道信息就会占据大众受众的市场，甚至给他们洗脑。而且当医生能够做传播的时候，更好的就起到了预防的作用，这可能也是医学的重要的功能。 没错没错，现在谈到一位好医生啊，都要说好医生一定能够做好科普，如果不能够把医学知识把专业知识传递给普通人的话，那可能这医生也不是现代意义的一位好医生。 所以他不用成为斜杠，他只要在专业上开辟不同新的面向，同样是另外一种斜杠。这个斜杠就是可以把专业做的和别人不同，你也增加了不可替代性，你也增加了很多的接口。刚刘莎说了，很多工作都需要团队协作，附录 A 有列出了50种啊，可以帮助大家成为斜杠青年的可以帮助你发展出独立职业技能的方式。比如说有做配音的、景观设计的、网页开发的、勤杂工的、纹身艺术家、宠物的保姆啊、瑜伽老师啊等等的，生活中小小的不言的那些需要和服务你都可以。但有人说了， 我觉得宠物的保姆最适合我当斜杠创业家。 有人就说，那这一个小时挣的，我在工作挣的不多吧，也是如果我去做宠物的保姆，那也挣不了多少钱。但你别忘了，如果你在这个行业中持续精进，你不要看入门的门槛，因为很多人之所以阻挡了自己对自由的脚步，实际上是贪恋大船，对吗？因为这个挣的不多，但也比那个辛苦挣的那一点点钱要强，但是这开辟的是可能性，而可能性是不能用 现实的一小时的薪酬来计算。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读书俱乐部呢和大家来分享了两本书。汪冰博士首先给我们大家谈到了终身成长，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些理论，也说到了一些实际操作起来的方法。而第二本书他带来了礼包呢，是这本书呢斜杠创业家，其实也是以作者本身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告诉我们大家怎样去终身成长。即便你有了一个特别稳定的特别好的工作，特别悠闲的工作，你也不能够放弃终身成长。 嗯，那所以呢就希望大家记住啊，我们每一个念头和言行都是无意识的写照，就是我们思维模式的写照，只是你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做选择。又回到我们昨天说的，你的能力就和你的思维模式是相对匹配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如果你的思维模式受限，你的能力也是无法发展的。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读书俱乐部啊，给大家一些生命中最重要的营养，我觉得应该是改变认知啊，因为当你改变对这个世界看待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甚至你会用不同的发心、不同的方式去做同一件事情。 哎，有的时候其实做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时候也特别希望啊，因为读书俱乐部说到书嘛，可能会大家觉得啊是说教，尤其是讲一些科普书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这不又是上课吗？我们也尽量希望我跟汪冰博士通过终身成长的这样的一种成长型的思维，带给大家又轻松又快乐的知识吧，也让大家能够轻松的。在不断的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当然一定要和自己去比较啊。 对，轻松源于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希望大家能通过阅读对自己更有信心。 即便您觉得我们节目有点不太轻松的话，明儿就放假了，明儿就清明节的假期了，您可以到外面去踏踏青啊，去旅游啊，去做一些自己喜爱的事情。 刚才说到了轻松了啊，我跟你唱个反调，我想把斜杠创业家最后的这封底的两句话送给大家：你不一定要成为斜杠创业家，但一定要有斜杠思维，因为你的未来不能指望任何一家公司啊！你听了不要假期心情不好，我是希望假期有一点点时间规划一下自己，因为现在的小努力是为了未来的大自由。 还有读书俱乐部在清明节假期还会依旧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了，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详细的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祝大家假期愉快，再会。 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民运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日、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